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本是天空晴朗少云，受冷空气影响，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有沙尘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气温22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系列。什么样的系列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日本推理小说。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先不说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我先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我想他来跟大家分享啊，来做介绍，应该是能让大家了解的非常全面的。那这位嘉宾朋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的所在的这个出版社，就是不能说出版社，就是不能说书名啊。哎，马上我说完我们嘉宾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之后，他就会公布的啊。那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他是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副主编赵海燕女士。你好，海燕。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燕。 哎，我前面给你抖半天包袱了，赶快说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对，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日本著名新生代推理小说家米泽穗信的经典推理小说，叫折断的龙骨。 哎，刚才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位啊作家的名字，也知道了这本小说的名字。其实如果是熟悉这个书的朋友，都特别熟悉你们现代推理馆，好多朋友都在你们这儿看了不少非常经典的推理书籍，对吧？ 对。 而且现代推理馆其实在喜爱推理的这个圈里面也特别有名气。你们都出了什么书啊，让大家对你们现代推理馆这么有印象？ 我们现代推理馆是从2013年开始的，然后包括一些日本有名的作家，然后欧美比较有名的作家，像东野圭吾啊，雷蒙德钱德勒啊，这些很多作家的作品我们都有收录。 哦，所以你们也圈了一大堆的粉儿， 对 吧？ 对，谢谢大家。 而且呢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跟海燕简单的沟通了几句，我说现在你们这个书卖的怎么样，因为其实即便是东野圭吾，也有的书卖的好，也有的书卖的不好。然后刚才海燕特别自信的跟我说卖的都还不错，所以现在的朋友还真是对推理啊，尤其是有一些专门的那些喜爱推理的朋友，简直就是收集，我不管我看不看，对，只要是现在推理馆的我先都给买了，慢慢攒着， 谢谢大家的厚爱。就是 好，刚才呢跟大家谈到了，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位新生代的小说家他的这部作品折断的龙骨。那么对于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是还目前可能都已经囤完书了，目前就没翻开的朋友，咱们先来简单说一说情节，因为一会儿咱们的节目内容会跟着这个情节展开，所以呢先来做一个 介绍，方便接下来时间当中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首先，这个米泽穗信的小说《折断的龙骨》呢，它是一本获奖作品，获得了第64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也算是我的满满的这个私心的作品啊。 为什么？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作家，仅次于东野圭吾吧。 是这样的。 对，因为他的文风非常严谨。那这样，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好。 怎么说呢？这是一本架空的推理小说。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架空的欧美推理小说。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了十字军东征的时期。我们大家也知道，那个时期是传说啊、传奇啊比较多的时期。地点设置在了爱尔兰北部北极圈北海海域的一座虚构的小岛上。有没有点权力的游戏的感觉？这个小岛呢叫小索伦岛。那为什么叫小索伦岛呢？我们待会儿接下来再慢慢细说。回到整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索伦岛的领主被刺杀的始末。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部分应该已经猜到了，这是一个密室推理小说。这天晚上领主呢要约见三拨人，结果早上领主死了，到底是哪一拨人杀了他呢？小说正在领主的女儿，就是这个公主的视角去观察描述，用她的所见所闻去推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人物关系推动的整个情节的发展。故事当中呢，因为是中世纪嘛，所以有魔法啦、十字军东征啦，以及不死的维京人啦、不死人哦、雇佣兵啊、战争啊，还有魔法骑士，就是这些比较魔幻的内容和元素。 我相信大家刚才听到了海燕的介绍之后呢，就会对这样的一本日本人写的啊，但是他反正是欧洲的这个这个情况的小说，觉得哎，那写的像欧洲的吗？ 对，比较 会有朋友有疑问。 简单说来，整个故事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我想应该是，到底是谁杀了我爸爸？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我再把一个时间告诉给大家，就是在48小时之内， 对， 到底是谁杀了我爸爸。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个书大家如果拿到以后会发现啊，它有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封套，那么打开封套以后是两本书。 对， 那么48小时写了这样的两本书啊，还是体量挺大的。 作者用400多页写了仅仅发生在48小时内的事情。 我算了一下，400多页除以48，就每小时大家自己就知道了，有10页。 对。 所以他的刻画还是非常细腻的。我们回来今天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来聊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啊。那海燕，你的感受，你对日本的推理小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先说这个书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欧洲的推理故事，刚开始说实话我真的是有点拒绝的。 你不能接受对不对？ 对，很难接受。就是你懂我。 我不是懂你，我是太懂读者。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想，哎呀，这一新生代的日本的作者写了一架空的又魔幻的， 对对对， 然后还写了一欧洲的 故事。先别说日本的， 这欧洲王室不会穿的是和服吧？ 对，肯定不会，肯定不会。因为你想，欧洲的故事，大家一反应，第一印象就是啊，主人公的名字肯定很长，什么什么司机，什么什么娃，什么什么客，怎么记住呢？但是其实还好，因为是日本作家写的嘛，他自己也有这个障碍，我觉得哈，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都挺短的。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看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一些阅读障碍的。然后 所以他会用比如说类似的什么夏洛特公主、威廉王子、路易王子这样的简洁的称呼。 对，马多克，很简洁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一个日本小说家为什么要写欧美故事呢？ 为什么？ 其实他在封底的时候有一段文字已经说出来了，封底的第二段，就最后一段，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文字。 他是这样说的，烦恼过后我将舞台从异世界搬回了12世纪末的欧洲。为什么是这个时代？那是狮心王理查的时代，也是萨拉丁的时代，即是英格兰无帝王约翰的时代，也是罗宾汉穿梭于舍伍德森林中的时代。而我只选择这个时代，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从推理小说的视角来看啊，一个更伟大的男人舒兹伯利的修道士卡德法尔在这个时代留下了他的踪影，一看就是他对欧洲历史简直太熟悉了。 对，他对欧洲历史非常熟悉，而且这个小说家其实刚开始是写恐怖小说出身的， 嗯， 但是呢他后来对比较科幻魔幻的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就研究了很多欧洲的历史。我为什么刚才说他这个小说比较像权力的游戏呢？因为他其实讲的篇幅也特别宏大，他不只是讲一个国家的故事，他是讲了一个整个欧洲北半部分，包括英国的跟英国的一些牵扯，然后跟维京人的一些牵扯，它是一个整个的比较偏向历史小说感觉的推理小说。 嗯， 所以我们也能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作者的一些野心吧。不只是那种恐怖的血腥的，他只是想要用一种架空的方式来表现，其实推理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 但是海燕，你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如果我们看推理小说啊，同样是欧美的推理小说和日本的推理小说，如果做对比的话，很多朋友会发现很多朋友尤其都是看着柯南长大的， 对， 就会发现 真相只有一个 还有就是那个细节简直是太细腻了。按道理说我们比如说啊，福尔摩斯和柯南来做对比，都是很多朋友的这童年的读物，必读的读物嘛。 对对对， 在你没有看柯南之前，你会觉得福尔摩斯已经非常细腻了，啊，往往就是一个马蹄印儿的里面的一片叶子或者一个烟 上的味道， 对，你当时觉得哎呀这福尔摩斯简直看得太细了， 对， 但是如果你再看柯南的话，发现啊居然日本人其实比福尔摩斯细腻的更多。那么这本书啊，米泽惠信的这本新书《折断的龙骨》啊，它是反映的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情节的再现嘛。 对， 那么它是重新反映了这个欧美的推理小说那种，当然也是细腻，还是说比欧美小说细腻的多的日本小说那种细腻感呢？ 其实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偏向于日本小说的感觉，因为我刚才也说到，它其实是根据大量的心理描写和人物关系去推动这个情节的发展的。其实主人公自始至终是一个人，用他的所见所闻，他来就是我们带入到这个主人公身上，这个公主身上，然后用她的视角去分析，也算是一个读者跟作者之间的较量吧。所以她怎么说呢，其实欧美的小说更多的细节体现在了一些证据方面， 而且它的场景啊也会有特别多的变换。但是日本的小说情况， 日本的小说其实它的整个场景是变化不大的，而且说它更多的重点会放在人的内心当中，然后根据你心里的一些变化，然后来猜测或者是来推演这个凶手到底是谁。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折断的龙骨》这本小说还是更偏向日本的写作手法。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副主编赵海燕女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日本的推理小说。我们今天呢还跟大家特别分享一部米泽惠信的新作《折断的龙骨》这样的一本书。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虽然反映的是欧洲的时间段、欧洲的情节、 欧洲的地点， 对，欧洲地点、欧洲的人物，但是呢它还是始终贯穿着啊日本小说那种独有的细腻的心理描写。你说这要是演员演这个他得多费事儿啊，他得， 我觉得演技是一个很难的点。 你觉得他能够用眼睛演出来他的心吗？ 用眼神来表现我觉得很难。 但是你觉得不觉得柯南，你看过动画片的柯南吧？ 对对对， 哎呀那动画片他确实能够把那个眼神给画出来，比如一道霹雳 霹雳闪电。动画片基本上是能展现我们心里想象的那种场景。 对啊，大不了那旁边还得加一个气泡，再加几句旁白 啊。 绝对不是他， 对，真相只有一个。 你们回头看，原因在那里。 对对对， 啊， 那回过头来看这个小说的话呢，我刚才也说到，它其实整个从心理描写来看是比较偏向于日本的那种写作手法的。 嗯，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偏向欧美的特点是，它其实前半部分伏笔特别多，就是它把所有隐藏的线索都展现给你了，这个跟日本的小说又有一点区别。 这太像好莱坞大片了。 对对对， 好莱坞大片先前面一分半吧把你搞晕， 对， 然后后面呢只要你从头看到尾，你就会把搞晕的那些情节都翻回来。 对对对对对，你再翻回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哎，其实这个场景啊，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哎，从开头到多少页，全是把大家搞晕的段落。 其实整个上半部分，我们现在是上册和下册 段的龙骨吗？ 大概是上册，整个上册是有很多伏笔在的。 嗯， 包括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它是小索伦岛吗？为什么它是小索伦岛呢？这个故事发生的地区叫索伦群岛，它其实是一个群岛。主要的部分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索伦城区，是一个大岛。大岛旁边呢有一个小岛叫小索伦岛。城区嘛，大家也知道，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来，它是他们居民居住的地方，大部分的居民都居住在城区。那这个小索伦岛呢是一个孤岛，它是领主所在的城堡。城堡就在孤岛上，而且只有一个城堡。然后 他住这地儿挺瘆人的。 对，也算是有一个天然的要塞吧，因为小索伦岛和城区中间呢有一个天然的海峡屏障。所以其实如果你想从城区跨越到小索伦岛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对呀、那么多的天然的屏障，咱还不说人工设置的那些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作者一开始就把这个地区整个地貌特征然后给你展现出来了。你当时读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小索伦岛是这样一个不容易进去的地方，那就更容易理解说后来为什么小索伦岛变成了一个密室杀人的现场。因为它确实外人是没有办法进去的。然后只能说我们城堡里的这几个人物是杀害主人公爸爸的嫌疑人。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其实呢也是想通过这本书跟大家来谈一谈现在新生代的日本的推理小说的一些特色。我听了前面海燕的介绍，我觉得如果是这本书上下两册，如果大家呢打开上的这一册啊，如果不特意告诉你是个日本人写的，可能你会觉得哎，这挺像欧美的推理小说的。 对 啊，所以你刚才说到了，你开始挺拒绝这本书的，但是恰恰你又是这本书的责编。 对， 那么你是通过你是这两本书如果是上下啊两部分让你来选择，你是喜欢上还是喜欢下？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上册的，因为你读上册的时候有一种你也在猜，你也在觉得跟作者在竞争，你觉得你肯定能打赢作者的这种错觉。 我倒是觉得读上册呀、你可能觉得更顺溜，你觉得这情节这样的描写哪像一日本人写的。 对 对, 对， 如果你把它单纯想成一个欧美人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方便一点，但到下册的时候猛的那种日本的推理 的 味道就扑 出 来 了。因为其实哎呀，这个有点涉及到剧透啊。其实下册挺虐的。而且怎么说呢，其实作者并没有在最后指名道姓的点出最后的凶手是谁。因为我可以透露一小下，其实这个凶手呢是被魔法控制住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凶手。这也是上册里面有一点点体现到说，其实这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小说最后凶手这么难找，就是因为其实凶手在清醒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凶手。所以要怎么找到他在无意识当中做出的事情，那线索就会很多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其实凶手是一个不应该成为凶手的人。 刚才听了海燕的这样的介绍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米泽惠信的这本书啊，折断龙骨并不是典型的日本的推理小说。 对， 太不典型了。你看啊，它前半节像欧美的小说，后面呢回到了大家感受得到的那种啊细腻的日本的那种特别深刻的心理刻画的，然后呢又种种的这个抽丝剥茧，最后有了答案，而且答案呢又不是一个最标准的答案。所以呢其实让大家看完这本书以后啊，还想哎，后面我觉得这样的书最容易出续集。 因为它有结果，它实际上又没有结果。 对对对，就是一切都在不言当中。 对啊对啊， 所以一开始其实刚开始的比较欧美的这种叙事写法，它真的会很赤裸的告诉你都有什么、都有谁、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态度。那你读到后面的时候，这种反差就会特别大。因为你刚开始想的是啊，这个人，因为我自己作为责编、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人， 作为责编的人肯定是会特别喜欢这本书， 对对， 才要求做责编，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 因为我看的时候一直觉得这个人是好人然后读到他后来有这样的一个苦衷，不是苦衷的苦衷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是挺难受的。然后我觉得这种对比手法的表现，算是他一个作者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吧。 米泽惠信呢，是最近几年受到热捧的日本的新生代作家。那在国内啊，引进版本的米泽惠信的小说《折断的龙骨》是第一本吧？ 其实之前有《冰果》。 哦，很早以前， 对，很早以前也是他的成名作吧。然后这个日本推理小说家呢，2001年的时候以古典部系列首作《冰果》获得第五届角川学园大小说大奖、青春推理和恐怖小说部门这个奖项而正式出道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奖项也能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刚开始是一个比较偏向青春和恐怖的一个作家。但是慢慢呢，比如说他后来出了《再见妖》。《惊寻狗事务所》，然后再到《折断的龙骨》，再到2014年以《满院》获得第27届山本周五郎奖，就可以看出来，他其实从推理开始慢慢走向了一个偏向更大众的，从青春推理走向了一个更大众的、更普遍的一种小说的范畴。 哎呦，刚才呀，听你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再数了数，他出的小说当然也不少，但是他得的奖， 得的奖非常的多。 我觉得出小说不少的作者非常多，得奖的作者好像不是特别多啊。为什么他能得到这么多的奖项，在日本受到这么好的一个声誉，或者说这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呢？因为奖项可不仅仅是读者给你的，还有专业人士的认可。 对，因为其实是他的写作手法，刚才我们也说了，确实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一开始他是从恐怖小说起家，所以他很会抓人心。就比如说，他并不一定写特别血腥的镜头，但是会让你觉得整个悬疑氛围营造的特别好， 就是吓死你，吓死你，吓死你。 对， 还没拔枪，也没抽刀， 对对对，也没拔枪，也没有血，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觉得、好恐怖，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手法特色的作家吧。但是他后来前期的时候是比较倾向于做一些青春类型的，包括你看我们他在2006年的时候出版了 2006年 对，推出了一个作品，2006年推出了一个作品叫做夏季限量热带圣代事件。热带圣代啊，就是个冰淇淋。这种事件你看名字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青春的高中生的故事。 对啊， 所以其实刚开始他的读者群是比较集中在高中群体的，比较年轻人，年轻化，所以对他的热衷度也会比较高。但是这都是他2000几年的事情了，后来经过了10年，这一部分人也长大了，然后他的写作手法也更加成熟了一些，然后也开始逐渐的去关注一些社会的整个趋向啊、流向啊，然后也希望说能够更多的去散播广宣传一些比较正能量啊，或者是比较三观比较正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推崇的原因，一个是他的手法，写作手法确实比较独到，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整个方向是比较对的。 哎，没错没错，正像海燕刚才说到的，他的写作手法非常独特，因为一种题材吧，比如说是推理小说，当他刚刚出现的时候，肯定大家觉得哎特别新鲜，但是他有个成熟期，慢慢的这种形式就比较固定了，因为大家会发现你这么写，读者会喜欢，而且呢自己的故事呢也能够很圆满的编下去，然后呢是一个哎都非常喜欢的，但人还有一个疲倦期呢，就这样的东西多了以后，我觉得即便东野圭吾，你如果连着看，连着看，连着看，不停的看。 东野圭吾现在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思路啊，他自己本人都说了，说以后要多出一些适合更广大的人群看的，不只是推理小说的小说。 他已经适合的非常广大了， 非常广大。 那么再来说到这折断的龙骨，那么确实刚才谈到的，他作为一位日本人，描写的是一个欧洲的时代，然后欧洲的地点、欧洲的人、欧洲的事情，然后呢又在至少在书的上半部分又用了那种特别典型的欧洲推理小说的写法，确实让日本人看起来啊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 那么让看惯了这个日本推理小说的中国读者同样也会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对对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现代出版社的赵海燕，和大家来分享折断的龙骨，来谈一谈日本推理小说。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 色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岁月渺渺深情，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看你放千朝的飘逸， 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现代出版社的赵海燕女士啊，和大家来分享啊日本的推理小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特别谈到一本书《折断的龙骨》。前面也说到了，这是一本新书，但是呢是这位作家啊在日本非常受到推崇的米泽惠信，他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在日本的出版是得到了不少的奖项， 对， 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士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嗯， 那么这本书呢其实也代表了现代日本推理小说的一大特色。我觉得应该怎么讲，它的特色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在叫跨界啊，这是一本 对跨界 这是一本各种各样的跨界的推理小说，我觉得这么去理解可能啊大家更方便能够把它归到哪一派里面，你就想跨界就是这一派了。 对对对， 嗯， 其实严格说来东野圭吾也算跨界嘛。 我觉得如果要是和这本折断的龙骨比起来，东野圭吾没有他的 跨 度大。跨 的没有那么大。对对对。因为他都已经跨到欧洲去了。 对呀、啊，而且呢他的写作手法包括他的好多运用的他之前啊写这种恐怖小说的那样的一些描写，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功力，如果你之前没练过让你现在就写好像不太容易吧。 嗯嗯，可以说他的一些抓人心的地方都是恐怖小说写出来的。 嗯、 包括他的一些呈现的手法跟欧美吸取的那些经验教训差不多， 嗯、 就是像并不会像日本的小说家那样写得很隐晦、 嗯， 你可能真的第一遍发现不了，或者是你会略过去。但是像这本小说的话，刚开始它呈现的东西，你是会认认真真的去看的，而且你会隐约的感觉这个后边会有戏。嗯、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好像刚开始记得不是这样的呀，然后你就往回翻、 嗯、 翻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哦，其实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有这个问题。 哎，推理小说有一大特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这种阅读的习惯，我看看看看顺着情节看，然后等到、嗯、哦，中间有一个包袱出来了以后，这个最后的结果结局出来以后赶快往回翻啊。 对， 前面是那么写的吗？前面写了没有？ 对对对，写了没有？这个包袱从哪里来的？其实很多日本小说家，日本推理小说家很多的部分，其实前面的包袱，它的伏笔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对， 嗯， 而特别明显的其实正是欧美的那些推理小说。 对、嗯、对，所以这个也算是这个作者的一个特点吧。 嗯，其实，在现在出版社的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推理馆的很多书籍当中啊， 嗯、 那么日本小说家的这个书籍的体量还算挺大的呢。 对， 去年咱们就做过东野圭吾三部曲，都是推理馆的吧？ 对，《疾风回旋曲》《风雪追击》和《恋爱的贡多拉》 嗯， 这三本就是我们现在推理馆最主推的三本作品。 这是推理馆的，现在推理馆的这个推理小说， 对， 日本的，然后又加上咱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最近，然后还有玉田哲也也是。最近在日本比较火爆的一个作家。 嗯，我们现在在这儿给大家留一个包袱啊，在今天节目的结尾的时候，明天呢赵海燕依旧到节目当中来做客，跟大家聊这日本推理小说，但明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新的书，到底是什么呢？结尾的时候 结尾的时候结局的时候跟大家透露一下。 对对对对，刚才说到了啊，赵海燕，这是这位作者米泽惠信，是你仅次于啊喜爱的日本的推理作者， 嗯、 第一是东野圭吾、 嗯。 那么你跟大家来做一下比较吧，这两位作者你都喜爱他们什么？ 嗯，其实东野圭吾的话，我觉得他的一个擅长的特点是能把人的心理描写的特别细致。 嗯， 你就会觉得他笔下的那个人物，你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并没有什么陌生感。 嗯， 然而其实这个人主人公，你肯定是跟你的领域完全不搭的。 对， 也许很多很多他的很多作品当中，可能主人公童年是受过一些创伤的、 嗯， 受过一些伤害，但是你并没有，但是你能理解他那种感情的波动。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东野的 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他能把人写活，能让你从他写的东西里面得到共鸣，然后很揪心，然后随着主人公一点一点成长，不管他的成长方向是好的坏的，但是到最后他肯定是受到一些惩罚，如果是坏的话哈，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整个过程非常揪心，你会觉得特别想拯救这个主人公。那米泽穗信的话，他其实像刚才提到说，他还是借鉴了很多欧美的这种手法的，然后也他也是从恐怖故事开始写起的，所以他也比较擅长写心理描写，但是他的心理描写呢并不是说让你去感同身受的去跟着主人公的步伐走，而是你会明确的知道你是在看一个作者呈现给你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你要跟作者展现的东西要一决高下，这种感觉会让你有一种智力上的博弈。你看完之后，如果你赢了你会非常畅快，如果你输了你也会觉得啊，我输得起当得起这种感觉。 哎，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啊，在中国的读者群当中，日本小说咱东野圭吾就不说了，那除此以外比如说失乐园啊，还有更早一点的春情超啊等等的，包括小说啊，还有同名的影片啊，很多朋友其实都或多或少的读过，就日本的那种作者描写的很虐的那种感受啊，其实真的是你读欧美小说读不出来。 对， 我们刚才说到东野圭吾啊，他虽然总体感觉是积极的，还是比较我说的是和那些比起来 对相对来说结局还是比较三观正的。 对。那么我们再来回顾折断的龙骨呢，它可能就和我们大家印象当中那种传统的日本小说作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它其实更多的在于它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小技巧，然后就在那等你说哎，我就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小技巧，有没有把我的包袱给接过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读他小说比较一个大的感触，你一定要接过来，你接不过来这个小说你就慢了半拍，你可能会跟不上他的节奏。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拿东野圭吾做参照，东野圭吾的很多的推理小说都和这一位主人公，说的是小说当中的主人公的童年的或者说什么什么的一些经历，给他设成给他造成的伤害而演变的后面的一些情节。那么在这本折断的龙骨当中啊，他的情节的推进和童年时候的印记有关系吗？ 并没有， 所以大家听到了。 对，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故事其实只是发生在48小时内的一段故事。从他见到父亲开始到他父亲死，最后结局明朗，一共才48个小时，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他用这么大的体量去描写，就是为了让我们读者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故事里面所有人的过去和历史。他虽然是48小时内的一段故事吧，但是他通过里面的人的言谈呐、回忆呀，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描绘出的是整个几十年甚至是100年的一个江湖动荡的过程。所以你看的时候会非常的爽，更偏向男性化一点。你能了解这个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领主死了，你看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个领主必须得死， 那我就必须得死 就会引导出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你读的时候阅读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享受的，更偏理性的，你是会带着思考去阅读，去用逻辑去判断。那相对来说读东野圭吾的时候，我是更倾向于我感性的去理解主人公遇到的一些伤害也好，或者是一些小确幸也好，我是比较感性的。然而读米泽穗信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偏向理性的。 你读米泽穗信你会偏向理性是吗？ 对。 就是因为他那种男性的喜爱阅读的方式是吗？ 偏向他整个写作风格也比较偏向男性，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是细腻的。但是整个因为整个故事情节是比较波澜壮阔的，虽然说48小时以内，但是我刚才也说过了，他其实讲的是整个100年 的 江湖动荡，而且不只是欧洲。因为你想他的时间定的是十字军东征嘛，所以他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战争啊，然后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啊，阴谋啊。对， 所以如果是对这个欧美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你在看一本推理书的同时还得到了另外的一种享受。 对，可以说它是推理界的权力的游戏吧。 哎，那我们现在来推理一下你的变化啊。大家听到了吧，开始呢赵海燕作为这本书米泽碎信的折断的龙骨的这个责编的时候，他说他挺抗拒这个书的，因为你一个日本人你好好写欧美的事儿。但刚才呢他其实也说过啊，他说呢米泽碎信这位作者呢是他仅次于东野圭吾第二喜欢的日本的作者。那这两个是有矛盾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从不喜欢从抗拒他的作品到喜欢这位作者？ 其实我看过他之前的小说，我是比较喜欢他之前的小说风格的，因为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也比较年轻。我应该是他的主流人群，一直成长陪伴他成长到现在，所以其实对他本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呢刚开始确实这个作品的整个氛围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他也没有之前也没有写过欧洲故事啊，所以刚开始看到欧洲故事的时候我确实也是有点懵的。但是呢你看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整个阅读的过程是比较享受的，他有100个轨迹在等着你去挖掘，你要少挖掘一个你就会觉得啊我对不起这个作者。 那作为责编的过程当中啊，你对这本书除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然后我就包括傅神老师以及我们编辑部内部也深深的讨论了一下，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有自己心目中认定的凶手吧。因为我发现凶手不只是一个人，我认定的凶手和其他老师认定的凶手可能并不是很相同，所以我们也有过激烈的讨论 啊。那最后你觉得是能猜对的人的比例多呀，还是能猜对的人比例极少呢？ 反正大家现在各执己见吧。我在初审意见当中就写出了我觉得凶手是谁，然后复审老师说我看未必。 先问一下你猜对了吗？ 我觉得我猜对了。 啊，就是这样的一本啊，在看过之后还有无限回味的小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也给日本出版社发 email 说到底我说的这个凶手到底是不是，然后他说他也要再问一下作者，因为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作者那边就是不松口。 刚才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折断的龙骨啊里面的一些比如细节的描写，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日本的小说，但往往呢是特别接受不了那里面特别虐的一些内容。对吧， 会比较虐。 你这本书大家放心看吧， 这本书可以敞开来看，虽然有一点点虐，但是我觉得 但是前半节没事儿。 对，前半节没事儿，后半节我们还可以跟别人争论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本推理小说。哎，目前啊这本书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了，虽然是本新书，那么读者的反应怎么样？ 读者的反应非常好。感谢各位读者。 读者有没有给你们发他们认为谁是这个凶手？ 我们微博的后台也会有陆续收到一些，就是说这个结局为什么要这么写，然后说觉得这个他们觉得的凶手是这样的，但是到底是不是也会有读者来求证。但是呢我们也跟作者一样不松口。 哎，那在这本书的整个的这个在中国出版的过程当中，不是翻译啊还是一些设计什么的，有没有和日本的作者进行过沟通呢？ 我们跟日本的作者也是进行过很多深入的沟通的。其实日本出版社它日本版的封面呢，它是一只船，一个在海上漂泊的、 这本书的日本版的封面和中国版的封面是不太一样的。 可能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然后希望广大读者听众朋友们看的时候也会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刚开始我也是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书名叫折断的龙骨？因为其实整个所有的篇幅里面没有出现龙。那龙骨是什么？折断的龙骨是什么？但是看到那个船的时候我其实稍微明白了一些，但是日本版的封面呢是一直在海上独漂的船，然后我觉得是个人像他自己那个船象征了这个公主，无依无靠，最后他其实是飘向了未知的远方。那中文版的封面呢，我们选了一个可以在封面上能看见它 非常漂亮 很精美的一个图片， 一个 带翅膀， 带翅膀的，你也说不出它是什么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女性的背影，带 的 翅膀， 背影， 带那翅膀一定要特别说明一下，就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啊，就是天使的翅膀， 天使的翅膀， 而是类似蜻蜓的翅膀。 对，它是一个带着透明的翅膀的女性的背影， 而且还不是一对翅膀，是两对翅膀啊。 对，然后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 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他是一个，我们是想要以他的形象来代替这个公主，因为他其实也是无依无靠的，刚失去了父亲，然后在书里面他也会失去其他的亲人，然后我们用这个来象征他的一个蜕变， 就是用四个翅膀来代表蜕变是吗？ 对对对。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日本推理小说，来说一说啊折断的龙骨。刚才呢谈到了这本书在中国的发行出版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和日方也是和作者有过联系的。我们刚才说到了这封皮儿，那本书如果是传的话可能更男性化，而现在变成了一个蜕变的公主、啊、 蜕变的公主， 这书就有点向女性靠拢了。 对，更偏向女性化一些，因为其实纵观国内的推理市场的话，其实从我们的数据来看还是女性在看的比较多、尤其是恐怖的、对恐怖的小说或者是推理类的小说。 你的这个说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 对对对， 我基本上不怎么看恐怖小说，因为我害怕。 是，很多人觉得啊，女性应该是比较害怕的，但是往往比较推理的、悬疑的、恐怖的呢，它女性市场会更多一些。 然后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也说的都是特别特别特别多的心里话。我为什么说有的日本小说特别虐呢？是因为其实我也挺喜欢日本小说的，但有的太虐了，虐的我简直不能够再接着往下看下去，所以我就跳着看，就是哪天鼓起了勇气有信心了再往下翻一 点。对对对， 就是鼓起勇气，就是书吧实在是你不让你看吧又惦记着、看吧又实在看不下去，不是说这个书好和不好，而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种感受， 要有一段的心理建设然后再看一下。 对啊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书你就能够一气呵成、 这本书就是属于能一气呵成看下去的，因为它其实稍微有点虐，但是其实没有那么虐、而且看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在阅读整个的从一个女性视角来看一个整个的兴衰过程，所以你的感触会比较大，因为不只是情情爱爱的这种东西，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她作为一个领主的女儿面临自己父亲不在的时候她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把那个封面是设计成了一个女性的蜕变，就是为了要显示说她的整个过程虽然是很男性化的世界，包括她的手法也是偏理性的，但是你读完之后你就知道她其实讲的是一个女性她的蜕变，她的成长、 我倒是觉得这个中文版本的封皮可能更符合这本书的本意了，更是表现了啊她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意思。但是还有一点啊，你们做这么大的变动的话，日方 也是提问过的，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想法告诉给了他，然后最后也是达成了一致，因为我们确实想要用这个蜕变的一个主题来表现整个封面，然后他们也是接受。 刚才你说到了一点，就是在国内啊，这个推理小说的读者可能女性比男性还是稍微的人数多一些。那日本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做调查？ 其实日本的情况，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 哦， 因为日本还有漫画，然后像很多他的小说作品啊，都是偏漫画的，就是可以改编成漫画、影视化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他们的市场相对来说更广泛一些。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这《折断的龙骨》真的如果改编成漫画的话，简直太漂亮了。 对，他如果改编成漫画，我觉得一定会非常好看。 你看它有庞大的场景，也有特别的这种神秘的，然后 有 陡峭的，对啊， 有海， 所以它要如果是变成漫画的话真是非常漂亮。 对， 那这位作者米泽惠信又能收到第二次改版的费用了， 也期待他第二次改版。如果有感兴趣的漫画家可以联系我们。 刚才说到了这是这本书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啊，和日方的一些接触，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过程当中啊，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其实我们这个现代推理馆已经是好几年了，然后它其实现在收录的作品也有50多本，现在快70本了应该是。所以我们自己编辑部内部也会去筛选说啊，我比较喜欢这个作家，我比较喜欢那个作家，然后大家也会 分工， 对对对，大家也会讨论，然后说啊，我要做他的书。所以其实刚开始我要做这本书的时候，从日本的封皮来看是比较男性化的，所以刚开始我们也比较担心，但是看完内容之后其实这个担心就一扫而除，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主流的一些发展的趋势的，因为现在女性也崛起了，然后包括我们来说，她比较关注的是个人的成长，不管这个世界对你有多么苛刻，但是我们总是要成长的，我们要去用自己柔软的一面，坚强的一面去拥抱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主题就非常好。 所以也正是啊，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个主题，让他在日本啊获得了那么多的荣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除了他的写作特点和写作手法之外，我觉得这一点刚才说的像成长的这个主题，也是他获得第64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一个原因吧。 其实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啊？如果我们去慢慢的去体味有一些获奖的作品啊，虽然那当中也有一些。我们前面说到了也有些比较虐的情节，但是最终还是真善美，还是我们人类的越来越走向完美啊，得到了胜利。其实我们大家就去回顾一下啊，你说哪个人的成长没摔过跟头，或者说我们哪个人没流过眼泪，即便你现在需要仰视的那些人，他们也都是从幼小，从不知道，从迷迷茫茫走过的。如果我们能够想明白这一关，就不会总是纠结在自己当下那点小困惑。 对，要往前看，往再高的地方看，往整个世界这个范畴来看，我觉得这个书体现的这一点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咱们又说回来了，这本书的作者米泽穗信简直是太跨界了，把一本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又写成历史的，又写成真善美的， 又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我相信啊，这样的一本书也会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了。它从目前的销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只不过是大家可能刚看这本书的上半部分的时候会翻看一下封皮啊，这个人是日本人。 对对对，刚开始可能大家会被这个体量吓到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真的甚少有日本作家的推理小说能改编能弄成上下两册的400多页的。 我不瞒大家说，我当时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呀，我开始想啊，这么厚的一本，后来我发现它是上下两册，我立刻就心里面觉得如释重负，我觉得至少可以分开看。 对， 有的时候就怕看一本书它一整本的，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气呵成啊，而且你想给它放下吧，那真是挺难的。但是上下两册会减负。 对，上下两册因为单册的面积其实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厚，阅读起来可能它的整个压力感会小一点。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关于折断的轮毂啊，海线海燕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如果没有什么补充的话，你还得想着今天结尾你还有一个事儿，咱前面抖了包袱了 啊。对， 现在得把包袱皮给解开了。 我先说一下啊，那个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去阅读这本米泽穗信的折断的轮毂，也应该会带给你们一个全新的体验。那明天的作家呢是这样，明天我要介绍的这个作家在中国的同人本是最多的，他很多疯狂的粉丝，就是在中国有很多一大片的粉丝群体啊，他们自己去翻译，甚至网上也有很多 啊， 他们自己去翻译，在自己的群组里面说啊，那个这个作家的新书出来了，然后但是呢，很多人不懂日语怎么办？他们就会有自发的翻译，说我翻译了一部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虽然说并不是那种商业的，但是甚至还有设计师是他的粉丝，所以会歪歪一下说啊，我要做的话，我要把封面做成这个样子 啊。 然后我们 你们给大家带来一本全本的是吗？都翻译过的。 对，我们翻译过的。然后我们也找了他的粉丝设计师去设计。然后这个作家是有西川有西，名字略怪异。然后有西川有西的两个有西是同一个字。然后他翻译过来，他 在日本是阿里嘎瓦阿里斯，因为这个作家特别喜欢爱德加，Edgar， 然后他会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本的艺名叫阿里嘎瓦阿里斯，然后翻译过来是有戏穿游戏。 那么明天我们的推理小说它是系列的， 对，明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它的一个最出名的火村英生系列。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咱们该抖的包袱都已经抖了，该解的包袱都已经解完了。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来做客的嘉宾， 谢谢刘莎， 欢迎的是赵海燕，给我们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大家能够梳理，我觉得你已经梳理了近20年的日本推理小说的一个变化，就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让大家在阅读的同时啊，也能够对这些小说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啊，或者是我们能从这些小说当中了解什么，有一个更全面的，我觉得你是一本指南，所以明天指南还要继续。 谢谢。 今天呢我们是讲的这个跨界的啊，小说家的一些情况，明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一本相对于这本书来说更加传统的日本， 更加传统但是是更加有意思更加奇怪的一个作家的作品。 好，明天我们期待啊赵海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内容。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的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的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因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试着坚强，一路闯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扎颗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翅膀我要飞过太平， 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